的姑娘写封信，也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。

声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到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